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点啊？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曹操大军来到襄阳，刘琮率众归降，并且亲自出城迎接。曹操进城之后，对于归降的荆州文武一个个的封官，并且许诺让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刘琮母子听了之后自然是十分高兴，但是这曹操曹孟德究竟会不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刘琮一听让自己永远当荆襄之主，高兴回来禀报母亲。蔡夫人也高兴，只要我儿子永远是荆襄之主，这权力就在我手里。您说是不是做梦啊？真叫白日做梦。那好吧，咱们娘俩就去了。第二天娘俩去了，这娘俩去就不能空着手去了，那二位空着手去了。他们是荆襄之主，印绶所有的权力的象征都得拿着，地丁钱粮所有东西，哎呀，都得拿着。两个人坐着轿子抬着，哈呦哈呦哈呦到白城白河，下了轿子，过河上轿子，然后到樊城。曹操就在城门外等着呢。刘琮母子得报曹操就在城门外等着，那意思就不让我进城了。其实曹操早就准备好了。蔡妹给送信儿来了，让人说刘琮母子去您处迎接丞相大兵到襄阳。曹操把兵将调动好了，在这等着了。刘琮哪知道啊，蔡夫人也不知道啊，得报了说曹操就在城门外等着呢，骑着高头大马，轮罗伞盖，叫到道平，掀起轿帘，俩人下的轿子。蔡夫人飘飘下拜，刘琮跪倒在地。刘琮归乡来迟，迎接丞相够奔襄阳。好，头前引路，没话了，头前带路了，成乡导官了。谢丞相，不用谢，让你永坐荆襄。哎呦，刘琮听这句话踏实啊。宋忠去时候带回一回来了，让永坐荆襄之主。蔡妹回来带回一回来，永坐荆襄之主。这回曹操可亲自说的，说三回了不能不算话，我在荆襄这待着我就知足了。其实刘琮也没别的想法，只好上了轿子，得往旁边闪。曹操孟霞一传令，骑着马轮落伞盖，带着所有的兵将离开樊城，到白河边过河，够奔襄阳。 等离襄阳不远了，曹操在马上一看是喜出望外，哎呦，老百姓排成两溜啊，前边有着焚香跪倒，都是老民，这都是蔡瑁张允布置的，甭管你老百姓愿意不愿意，旁边排两溜都是老百姓，前边老民焚香跪倒迎接曹丞相。曹操一看高兴，深得民心，甭管真的假的，曹操心里明白，来呀，进襄阳。老百姓往旁边一闪，曹操带领兵将进了襄阳，人马在城外扎下大营，曹操带着文臣武将来到襄阳城的衙门，下了马直接登上大堂。曹操在正当中端然正坐，文武官员排班站立。曹操这么一看，这边是自己的战将，这边是自己的谋士，在门外全都是荆州的降将。来啊，在命荆州的文武官员堂上来见。令传下去了，荆州所有归降的人那就得听曹操一句话了，曹操要杀你就没辙。文武官员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各自报名参见丞相。快意度何在？谋士蒯越站起身形，迈步走到前面。蒯越拜见丞相。哦，进前来。蒯越迈步往前走，走到曹丞相面前，曹操站起身形，绕到桌案前，跟蒯越面对面，用手一拍蒯越的肩头，孤不喜得荆襄，喜得蒯义度也。嘿，您说这蒯越得多高兴啊，这边文臣，那边武将，后边都是归降，都在那儿跪着，曹操不喜得荆襄，喜得我。咱们前边说过，说蒯越这个人，蒯越是刘表的谋士，到了荆州之后帮着刘表刘九升镇压了55家豪强，他给出的主意说，太平年间以人和为主，那么动乱时间打仗的时候就应当严治。他哥哥蒯良都不是这主意，正好跟他相反，刘表用了他的主意，把这豪强55家全烧了，烧完之后有不归降的他都给劝归降了，所以利用蒯越，利用蔡瑁，刘表刘九升安顿了荆襄，而且蒯越给他帮了不少忙。咱们前文书说过，占荆州带着荆州的人马跟江东的兵将打仗，蒯越立过功，而且刘备刘玄德跃马跳檀溪，那是蒯越跟蔡瑁他们这些人一块商量的，蒯越出主意把赵云框出来好杀刘备。那蒯越在刘表手下也是不可一世的人物，今天曹操说孤不喜得荆襄，喜得蒯越度，因为蒯越头一个劝刘琮归降，那曹操耳朵里都知道。蒯越心里高兴，曹丞相对我这么好，曹操马上传下命令，孤封你樊城侯，江陵太守，谢丞相，跪倒谢恩，然后往旁边一退，再站着就这样了。你们这都跪着，我头一个站起去。曹操说了：“孤不喜得荆襄，事业喜得蒯越度，得我一人比得荆襄还强。”那你一人去不就完了吗？大家伙心知肚明，有的根本没听见一样，吓得哆嗦，不知道自己前程如何呢。曹操传下命令：“来呀！”父亲王粲何在？咱们前面说过，父亲王粲那都是刘表手下的高明的谋士，都是亲曹派。荆州不亲曹的是皇祖，皇祖已然死了，那时候皇祖跟蒯越他们还能折腾折腾，皇祖一死就没人跟他们折腾了。两个人近前叩头拜见曹丞相，封你二人为关内侯。谢丞相俩侯爷往后一腿，挨着个的又封了15个人，咱不一一细表了。 刘琮不在。刘琮在外边呢，因为传下话来让文武官员觐见，刘琮就不好进去。我呢是谁呀？我是荆襄之主刘表的儿子，现在我是荆襄之主归降曹操，怎么对待我？曹操可说了让我永做荆襄之主。刘琮迈步进来了。刘琮拜见丞相。刘琮，公命你为青州刺史，走马上任去吧。啊，小孩刘琮就傻了。丞相啊，您不是说让我永为荆襄之主吗？让我上青州当这刺史，我也太小，我不愿意离开家乡，请丞相开恩，我不当官，让我在荆襄，在父亲坟墓旁边，我能替父亲守坟，我就谢过丞相大恩大德。哦，刘琮，青州离朝廷很近呐，你暂且到青州走马上任，等我打完仗灭了孙权之后，回归万岁身旁，把你带去。当今万岁会让你在朝中为官，高官得佐，骏马任骑。哎呀，丞相，请您就把我留在襄阳吧，我不愿意做官，我愿当老百姓，守住我母亲过日子，守住我父亲的坟墓就行。曹操听到这儿，用手一拍桌子，啪！曹操站起来了，刘琮即刻上任，把刘琮都吓得趴那儿了。手下人赶紧过来就搀呐，把刘琮搀起来。刘琮看见母亲，娘啊，儿啊，我去面见曹丞相。蔡夫人找曹操来了，门口根本不让进去。蔡夫人苦苦哀求，中军官望出轰，蔡夫人知道没有希望了，往下走。刘琮在这儿等着，娘啊，您说怎么办？走吧，走吧，走着呗，你去卖野药，我去跳大绳。没办法，两个人收拾细软，坐轿子，带着亲兵。曹操这儿摆上酒宴，庆贺得了襄阳。蔡夫人跟刘琮上了轿子，离开襄阳，够奔青州。出了城了，回头再一看，荆州的文武官员都来了。大家伙儿也不磕头了，在马上一抱拳：“蔡夫人，刘将军，前途保重，前途保重。”蔡夫人心说：“下去我一直抽你们一溜嘴巴，当初你们怎么对待我来着？连马都不下。”蔡夫人，蔡夫人，前途保重就完了，到现在说什么没用。刘琮心里明白，您别瞧是个孩子，娘啊，咱们走吧。蔡夫人没办法了，蔡夫人上了轿子，轿夫抬起轿子来往前走，掀着帘子回头再一看，这些人怎么来得那么快啊？怎么走的也那么快啊？没了，身旁只有一员战将，大将王威带着500兵，就这么一忠臣。王威将军，我保着您，蔡夫人，将军您放心往前走。王威是全身披挂，红胡子，脸上金盔金甲，大红袍，胯下马掌中枪，保着两乘轿子往前走。旁边那些丫鬟婆婆，有骑马的，有在部下走的，走着走着越来人越少，您说多累得很啊。一看这娘俩势力已去了，就没剩下几个了。走出来没有多远，离开襄阳也就20-30里地，就听见身背后啊，马上锣铃声音响。王威回头一看，1000匹快马荡起尘土多高来。骑兵前面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跨骏马，掌中枪，掌旗窝，高挑一面大旗，大旗上斗大的一个字鱼。大将于禁、于文泽。于禁干嘛来了？ 刘琮跟他的母亲走了，曹操立刻传下命令，于禁在点齐100轻骑兵追上刘琮母子，取他母子的项上人头。 遵令。 1000轻骑兵追，那还不怪呀、啊？说曹操为什么要杀刘琮？一个，刘琮说了，我愿永做荆襄之主，他不愿意走。再说了，那曹操不明白吗？荆襄的文武官员不是全愿意归降。倘若刘琮不走，刘琮留在荆州，荆州不愿意归降的文武官员暂时归降了，暗中慢慢的会跟刘琮联系，这是后患。再有，现在刘备在哪儿都不知道，刘琦呢？如果刘琮不走，要跟刘备、刘玄德跟大公子刘琦联合在一起，那对曹操太没利了。所以曹操决心要除掉蔡夫人跟刘琮。大将于禁、宁文泽遵令，出来点兵，1000轻骑快马骑兵，跨下马掌中枪，带着1000轻骑兵往下追赶，高声喊嚷：“刘琮，你哪里走？”王威回头一看，可吓坏了，刘琮也吓坏了。王将军，到现在王威只能挺身而出，抬腿摘下大枪，往前一催马：“于禁，你为何追赶蔡氏母子？”“奉丞相之命，取他母子项上人头。”王威气往上冒，抖枪就扎，俩人都亮银枪。于禁、于文泽荷枪招架。那王威虽有勇，虽有胆，他不是于禁的对手啊！这1000兵可就动上手了。一会儿的功夫，王威手下这500兵就没了，刘琮也被杀了，蔡夫人也被杀了。王威一闪失，一枪就让于禁、于文泽挑于马下。这就是蔡夫人、刘琮陷荆州的下场。于禁、于文泽把两颗人头砍下，带着兵将拨马回归江阳。兵将各归心地，于禁让手下兵将提着人头来到曹操面前，把人头往这儿放，启禀丞相，依然取来蔡夫人、刘琮人头，好，赏银百两，赏给于禁百两白银。说曹操为什么要杀刘琮？一个，刘琮他跟袁绍的儿子不一样，刘琮这个人呢，他希望自己永在荆襄，哪怕我当个老百姓，所以曹操不敢留他。再说了，刘表的儿子刘琮率众归降，但是文武官员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心念汉室，拒绝曹操。如果刘琮不死，这些文武官员跟刘琮联系到一块儿，再加上大公子刘琦坐镇江夏，刘关张弟兄如果他们联合在一起，将来对曹操是十分的不利，所以曹操把刘琮给杀了。杀刘琮有好处，杀刘琮还有坏处。所以您往后听，曹操宴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屯江夏，虎视江东。孙权为什么不敢归降？其中有一条原因，也就是拿自己跟刘琮相比，如果我归降了，曹操杀我不杀我。所以杀刘琮对孙权这会儿也做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刘琮死了，大将于禁、于文泽回来禀报了曹操，曹操赏赐下来，然后曹操传下命令，许褚听令，走，带领3000铁骑够奔隆中，把诸葛亮全家大小刀刀斩尽，刃刃处决。遵令。3000铁骑，大将许褚全身披挂，带着3000骑兵唰的一下就奔诸葛亮他们家了，来得真快。曹操等着没多大功夫，唰回来了，兵将3000兵在外边骑着队呢，许褚、许仲方腾腾腾迈大步走到曹操面前，撩于太尉分两征询，跪倒在地：“许褚参见丞相。”哦，曹操一看回来的好快呀、啊，仲康啊，动车去，动车而回吗？ 曹丞相现在还没有动车呢，是去了以后无功而返，隆中是空房一座啊啊！其实曹操真瞎掰，诸葛亮也把火火烧，不忘火烧了你十万人马，第二把火火烧新野县，又烧了你那么多兵，没事他不保他媳妇儿。咱说媳妇儿多机灵啊，皇室您比较长得寒碜，聪明透顶，比诸葛亮还聪明。诸葛亮跟徐庶不一样，徐庶他妈让曹操给掳走了，人诸葛亮他媳妇带着全家老少早搬到三江口去了。徐庶许克让带着人马到了隆中，唰围上了，里边一人没有，噌就回来了。要怎么曹操一看怎么回来那么快呀、啊？曹操气往上撞，好一个诸葛村夫！曹操这么一想，我经过了杀刘琮，经过了捉拿诸葛亮全家大小，这刘备上哪里去了？军师，他的行军军师是荀攸、荀公的参见丞相。我来问你，这刘备哪里去了？丞相，我派人打探军情，探马回报，刘备、刘玄德带着诸葛亮，带着关云长、张飞、赵云离开樊城，够奔江陵啊！够奔江陵，丞相，您要知道江陵那是荆州的重要城池，而且江陵城中要粮有粮，要饷有饷，荆州得有三分之一的钱粮都在江陵呢。倘若刘备、刘玄德得下江陵，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不好灭之，请丞相急速派兵追拿。那么刘备离此多远？启禀丞相，刘备、刘玄德离襄阳已然300余里。哦，300余里好追，为什么如此迟慢？曹操问得很重要，说刘备、刘玄德走了这么多天，才走了300多里地，为什么如此迟慢？走了多少日子了？您算算，刘备、刘玄德携民渡江已然走了1个月了。行军军师荀攸、荀公达抱拳躬身施礼，丞相，只因为刘备带着新野县的老百姓，带着樊城的老百姓，经过襄阳之后，襄阳老百姓一部分逃出襄城，跟着刘关张弟兄够奔江陵。老百姓携老扶幼加在一起已然是10数万了。刘关张弟兄带着这些老百姓携民渡江，每天只走10里，所以离开襄阳只有300里地，走了时间1月有余。哦，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看呐，这大清国要完。 诸位主公，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等等， 怎么？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我爱大清国。怕他完了。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